下午两点整。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决定将从2019学年度开始实施教科书的过渡措施方案，在地理、历史以及公民等科目中提前将日本称为尖阁诸岛的钓鱼台列屿以及日本称为主岛、南韩称为独岛的列屿列为日本固有领土，并且强调日本认为在这些地区都不存在主权问题。日本文科省的决定引发两岸反弹，我外交部表示，中华民国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事实不会因为任何国家在教科书中的叙述而有任何的改变，我方也一向主张要以和平方式解决相关争议，避免以单方行为升高区域紧张情势。大陆方面则说，将坚决捍卫领土主权，任何一方企图染指钓鱼台的言行都是徒劳的。此外，南韩方面也对日本将独岛列为日本领土表达极为遗憾，高度不满。南韩外交部并且召见日本驻南韩大使馆公使代办丸山浩平提出抗议。我国邦交国博流因为坚持不跟我国断交，遭到中国政府寄出旅游禁令，在中国观光客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博流航空宣布停飞中国航线。博流岛屿时报报道，经营博流航空以及博流百悦大饭店的百悦集团上个星期向国会报告，由于财务亏损将停飞中国航线。报道指出，中国去年11月对博流寄出旅游禁令之后，中国观光客数量骤降 16%。 博流总统当时坚决不跟台湾断交，还宣称中国这项举动将让博流观光市场更加的多元化，不会造成经济影响。不过博流航空的业绩大受影响，过去八个月来来自中国的客流量几乎腰斩，只剩下大约 1.4 万人。百悦集团表示，中国政府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对博流寄出旅游禁令，但从未严格执行。然而从去年底开始，执法单位开始严格审查。百悦集团也坦承，除了中国观光客不来，当地销价竞争的市场状况也让业者难以生存。全台最大球形建筑金华城屹立台北市17年，确定将标售，将委托戴德梁行进行标售作业，标售底价380亿。如果依照土地总面积 4986.71 平来计算，等于每平底价平均 762.2 万元。金华城指出，除了一并出售的选项，也将采分 ABCD 等四区块分别标售的弹性选项，降低投资门槛，也让更多人参与开发。全案定12月12号开标。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微幅上修到 2.48%， 比4月份发布的预测值提高 0.01 个百分点。不过中经院院长吴中书也警告，下半年因为基期比较高，加上美中贸易争端等纷扰，经济成长动能会趋缓，明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值是 2.23%。台北股市目前上涨63点，来到1084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625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51点，来到2284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点，成为229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成为279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9点，来到9245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是下跌23点，成为2815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成为3250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 30.549 对1美元，台币贬值 3.3 分，成交金额4亿24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 113.1 对1美元，欧元兑换 1.1633 美元。南横公路东段碧山桥附近台二十线178公里处，今天中午发生一颗上吨重的巨石直接砸在公路上，不仅路面裂开，也造成南北向交通受阻。公路总局关山公务段表示，已经派机具进行打除，预计在傍晚六点会抢通。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晴朗炎热。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地区容易出现长浪。高温特报，今天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台北到台南部分地区是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新竹县以及苗栗县是属于橙色灯号，黄色灯号的地区包括了双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台中县，而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

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款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你好久后你常常也请回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混淆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地位却好像退回，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混淆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来自于李荣浩个人第五张专辑《年少有为》。如果年少有为的话，知进退的话，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说到了年少，今天呢，我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看到，今天有生日寿星，今天呢是7月18号，我们要祝 Sam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年少的时候呢，当然就会伴随很多很多的第一次的体验。你还记得你所有的第一次吗？在歌坛当中，在歌曲里面，当然会讲很多的第一次，譬如说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初吻的，初吻就叫第一次嘛，对不对？初吻、初恋、第一次，还有什么呢？有初恋，当然有第一次失恋、第一次告白，还有什么第一次你印象很深刻呢？2:13，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在台北 FM92.1 对全世界播送，飞碟联播网全台各地呢，你可以在92.1、91.3、89.9、90.5、103.9，还有89.7听得到哦。当然呢，如果你是用网路收听的话，那么不受到地理的限制，你在全世界只要转开飞碟联播网 App 或用线上的网路收音机收听，你都可以接受得到我们飞碟联播网的讯号。我是欧马克，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我们的华人女单广播女神去综艺《三国志》了，去担纲她的主持工作，所以呢，今天三个小时会从现在开始，2:14一直到待会晚上的代班、傍晚的代班，桃子晚报三个小时给你满满的好音乐 ，Stay tuned。You got me feeling something's true, yeah. 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一段就要邀请你回忆一下你的第一次 UK 金榜。 同时呢，刚刚听到这首 First Time 也是来自于本周 UK 金榜的歌曲啊。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呢，有人说到说第一次当妈，哇，这个第一次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当然呢，刚刚说到第一次告白啊，第一次初恋啊，第一次失恋啊，第一次被劈腿。我的老婆在上面留言，第一次刺青啊，这是我去年的第一次经验，对，第一次刺青，第一次 call out， 第一次被 fire。好，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最近呢，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篇很有趣的第一次。My jacket and a snapback. Your dad's black Honda was a Maybach. Oh, we stacks on the playback. I do it all again. On a wild ride, speeding for the finish line, coming to the end of our time. Yeah, started off as a wildfire, burning down the bridges to our empire. Our love was something they could admire. Yeah, yeah. We were high and we were sober. We were on and we were over. We were young and now I'm older. But I do.Drunk on the train track, way back when we tried our first cigarettes. Oh, $10 was a fat stack. I'd do it all again. Oh, bought my jacket and a snapback. Your dad's black Honda was a Maybach. Oh, we stacks on the playback. I'd do it all again. Oh.听到唱歌这个女生呢，是不是她又要再来台湾了？艾莉高丁这首歌曲 First Time 又是一个第一次。当然在中文的华语歌曲里面也有很多的第一次，除了本身就叫第一次的，像是光良的第一次，像是胡彦斌的第一次，还有我刚刚说到什么第一次失恋啊，第一次初恋啊，第一次分手啊等等的，好多第一次。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人的第一次，这个有点感人。 Blackie 在医院第一次帮妈妈洗头，希望 Blackie 的妈妈一切都好。在你面前就会推走近，挂在嘴边就像在手心，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第一次呢，是一个什么有趣的第一次呢？是关于你第一次上学。好，第一次上学呢，有些人可能是小学才第一次上学，有些人是在幼稚园的时候就第一次上学。那这个网络文章呢，它其实改编了一个网络上面的笑话， 他说呢，我的朋友有个儿子啊，刚上幼稚园，第一天呢就被幼稚园退费，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收你的儿子，我不欢迎你的儿子再进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刚去幼稚园、刚上幼稚园的小朋友全部都在哭，因为不想跟妈妈分开，全部都在哭，就这个小孩没哭，这个小孩就是很镇定，所以幼稚园老师一看到的时候呢，还很开心，还表扬了他一下，说：“哇，弟弟你好棒哦，你都不会哭哎。”然后就没有办法，就是太多小萝卜头在哭了，只好去管其他的小朋友，就说：“啊，没关系啊，我们先不要看妈妈，来坐，我们玩玩具是不是？”好，就先没有管他了。结果后来呢，就在其他的小朋友渐渐的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位仁兄呢，他冷不防的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我们了，然后全场大哭，好不容易被安抚下来的小朋友又开始大哭。就在老师呢第二次把其他小朋友哄安静的时候，这位仁兄又说了：“我们会被卖掉的。”全场又疯了。一瞬间全部的小朋友都哭翻天了，有的哭到差点喘不过气来，老师差点就要疯掉了。好不容易老师熬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这时候这位仁兄他又冷冷地说了一句，说不是妈妈煮的不吃。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全班的 leader 了，变成抓头哎，他不吃，大家也不吃，甚至呢还故意把碗给翻倒，太可怕了。所以呢，幼稚园老师就拿着缴的学费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办法收你的儿子，因为你儿子太恐怖了。”因为在等到放学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妈妈来接走的，他就马上的小跑步扑倒在妈妈身边。然后转头跟其他小朋友说一句：“明天我们还会被送过来的。”全场崩溃。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这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会为你送上这一些就是电电的，然后电的又有点复古，等一下会越听越复古。刚刚听到这首新歌 Panic Room， 现在为你送上是张栋梁。当情歌小王子呢在尝试突破自己的曲风跟歌路的时候，尝试过了这一首歌，还试着跳舞呢。 你说的那句话我都能耳熟能详，像副歌一样朗朗上口的唱，为你每次期盼，照明再听到一半，你迫不及待等待你的下一章。爱就像是排行榜，你是新歌屡次夺冠，爱就算没有宣传，我会天天全面播放。爱得很疯狂，爱就像新歌非同凡响，爱得很疯狂，乐评歌迷都会很欣赏，爱得很壮观，爱像新歌万人大合唱，爱得很勇敢，让我新歌时常当天亮。唱着这首新歌，分享我们的心得，才短短几分钟就依依不舍，歌词那样独特，每个人也感动了，从排舞到演唱依然那么炙热。爱就像是排行榜，你是新歌屡次夺冠，爱就算没有宣传，我会天天全面播放。爱得很疯狂，爱就像新歌非同凡响，爱得很疯狂，乐评歌迷都会很欣赏，爱得很壮观，爱像新歌万人大合唱，爱得很勇敢，让我新歌时常当天亮。 爱得很疯狂，爱就像心跳非同凡响，爱得很 听到这首经典的作品呢，叫做 Bizarre Love Triangle， 就是奇妙的奇怪的爱情三角习题。当爱情呢从一个人变两个人，结果后来又变三个人的时候，就觉得太累了，可以让我回到一个人就好吗？说到一个人呢，其实这首 Bizarre Love Triangle 林忆莲把它翻唱了国语版，就真的叫做一个人。现在为你送上另外一首一个人，来自于 Fate 杨乃文在他的 One 专辑当中，就是一，是第一，也是一个人。魔岩时期的杨乃文呢，应该说在魔岩时期这家唱片公司厂牌呢，有两位非常非常厉害的男生创作歌手，同时呢，他们的合音都会让整首歌变得非常的突出。这两个人的声线也是一听就觉得哦，有够明显。一是张震岳，二是伍佰，这首歌就是伍佰叔叔的合音啦。太经典的 ending 了，2:4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在这边为你送上呢 今天呢，除了送上一些歌曲之外，同时今天也是我们的英美排行榜之日，所以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 UK 金榜。 We gotta ride, ride, ride, ride, rise till we fall。 这首歌曲在最近呢，其实不只是在台湾，在全世界都有一股厌世风在流行着。这个厌世风呢，当然跟所有整个经济的政治的结构有关系，就是在这个 late boomer 在婴儿潮后，然后享受了很大的人口红利跟经济成长之后，可是现在到现在是有很多的国家，他们的失业率是超过五成的，然后是年轻人是真的就是没有工作做，或是有些人会指责说是他们不愿意去做工作，但是 anyways， 总而言之就是有一股厌世风，有一股甚至你可以说世代对立风。但这首歌呢，非常的励志跟正面，就是虽然我们年轻人现在可能就是到处会碰壁啊，会不开心啊，找工作没有找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奋起，我们要不断的 rise rise rise till we fall， 直到我们跌倒为止。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onas Blue 跟 Jack and Jack， 这首歌就叫做 Rise。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听了 UK 金榜，我们来听听 UK 金团，他们就是 Coldplay 酷万乐团。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 Rise， 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活着。 Viva la vida。 The world sees it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I used to own. I used to roll the dice, feel the fear in my enemy's eyes, listen as the crowd would sing. Now the old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It was the wicked and wild.

另外，也传出叶俊荣日前透过管中敏诉愿律师之一的余大卫传讯与管中敏联系，希望能约管中敏出来聊聊，但是管中敏并没有正式回应。台大校长遴选委员会发言人袁孝伟表示，他个人并不清楚府方是否找陈维昭沟通，但至少他没收到，对其他人状况也不清楚，目前也没收到教育部要沟通的讯息。不过他强调，遴委会的立场从来没改变，就是依法行政，尊重大学自治，并聘任管中敏为校长，毕竟整个遴选过程是合法，如果要改变，等于政府带头违法。台北地检署上周侦结攸关国民党党产贱卖的三宗案，当时担任党主席的前总统马英九遭依背信罪起诉。国民党中央今天下午邀请马英九出席中常会，专案说明当时中影、中广、中视出售过程。马英九在说明中直批民进党在执政之后强行起诉，质疑是政治力介入，根本是奉命起诉。 没有涉嫌犯罪的具体事证，也没有贱卖党产，因此呢，特侦组在民国103年七月签结，我当年身为党主席，绝对没有贱卖党产。如今一个经过这么严格检验的案子，却在民进党政府再度执政后重启调查，并且强行起诉，我必须要说，到底有没有政治力的介入？是不是奉命请起诉？我相信人民的眼睛呢是雪亮的。 马英九强调，国民党不是企业，在当时是一个追求重新执政的政党，他每一个决定都符合当时法律规定，也都是为了要让国民党再次执政而努力。国道一号213公里处园林路段，今天下午1:50左右发生两辆大货车追撞事故，一名驾驶胸口撞击方向盘送医检查。因为这起事故，国道三队封闭中线和外线车道及路肩，吊挂处理翻覆的货柜车，现场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车流回堵到浦沿系统约6公里，提醒驾驶小心开车。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96点，成为2279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成为228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9点，来到27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0点，来到92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6点，成为2809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成为324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3点，来到10842点，成交金额162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76兑一美元，台币贬值6分。日元以113.04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36美元。低压带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晴朗炎热。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半部含绿岛、兰屿及恒春半岛地区容易出现长浪。高温特报，今天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台北到台南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下午1:44，云林县云林分厂高温来到了37.6度，嘉义市东区也到达37.4度。新竹县和苗栗县属于橙色灯号，黄色灯号地区包括双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1到34度，中部32到35度，南部、东部30到32度，澎湖29到31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万平别墅社区，拥有整栋休闲会馆？只有我能，冠德为山丘。 你能在台北市区住2楼就有无限大视野？只有我能。冠德维山丘2937-6788。 哎，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是。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你可以在台北市区聆听蛙鸣与四季共鸣，只有我可以冠德为山丘。 你可以在台北市区享受24小时零噪音，只有我可以冠德为山丘。2937-6788。 小白，我最近全身好痒，一定是必湿和跳蚤在作怪。 妈咪都帮我准备极乐袋，我一点都不痒。 极乐袋？ 对呀，妈咪说她是狗狗除虫专家，跳蚤必湿都不敢叮咬我了，从此跟寄生虫说拜拜。 我也要极乐袋。 极乐袋是狗狗专用寄生虫预防项圈，效果长达4个月， CP 值高，效果好，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我是流氓阿德。 飞越了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Listen, it's hard for me to tackle this feeling, shackled and kneeling, praying one day he'll come back to me, bandaged and healed, and damn it, this dealing with the devil is killing my mental line. Been shit since I left him, I've been literally sick since the day you took my sky and my brain, put it in your pocket and walked in disdain, babe. My empire was built in your eyes, but we didn't realize that loving too much would demise. The realest thing that I had ever sent to my life, I vent and I cry. I sent you packing cause it wasn't the time. No, I wasn't the nicest, but part of growing is realizing your faults and disguises for how we fought in the lies. I apologize. Over a million cries lost in the night, I feel so lost in this fight. I'm walking alone and I have nowhere to go. A wrecked soul, my final destination's unknown. I cry, not cause I want you to see the tears, I want you to be sincere. If your life here's where it ends, I cry, another day in solemn despair. I'm broken, wish you were here, our love drifts in the air. I cry, not cause I want you to see the tears, I want you to be sincere. If your life here's where it ends, I cry, another night in solemn despair. I'm broken, wish you were here, our love drifts in the air. Love, you're my king, you're my reason to be. Symptoms of a young love that's weak and naive. I speak and I breathe this beautiful man, and maybe one day God is gonna bless me with one other chance to right my wrongs. To him I write this song. I never meant to diss you, it was me, I was the issue. I long to kiss you, miss you, and grow old with you. Baby, I'm dying, maybe our lives will take another turn. Maybe he'll wipe her, and maybe I'll learn with somebody new and live a life that'll never be true. If you love something, let it go, even if it means tearing your heart from your soul. It can't be, this can't be life, this can't be real. I can't let go, no, I can't be healed. I can't breathe, I can't even see through the tears. I'm blind and confused, and now I'm crying my heart out to you. I cry, not cause I want you to see the tears, I want you to be sincere. If your life here's where it ends, I cry, another day in solemn despair. I'm broken, wish you were here, our love drifts in the air. I cry, not cause I want you to see the tears, I want you to be sincere. If your life here's where it ends, I cry, another night in solemn despair. I'm broken, wish you were here, our love drifts in the air. Another day without him, this is real. It's like the world is moving, but I'm still standing still. I can't stand it still, but it was me, I pushed him away. I broke his beautiful heart, and now it's too late. I hope you don't hate me, I know you're happy. Know that you're dating a broken me. All that I can offer you, baby, I cry real tears. Emotions are genuine. Will you take me once again? Baby, will you let me in? I'm begging you, cause as it seems I made a mistake, and I hope I didn't realize that I made it too late. I was made for you, babe, and you were made for me. Let me kiss you once again, make you weak in the knees. Let me dry your tears, hear something real, try it please. I'm a changed woman, but just let my actions speak.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 cry in my sleep. You can't let a love like this get lost in the breeze. I cry, not cause I want you to see the tears. I want you to be sincere, live your life, here's where it ends. I cry, another day in solemn despair. I'm broken, wish you were here, our love drifts in the air. I cry, not cause I want you to see the tears. I want you to be sincere, live your life, here's where it ends. I cry, another night in solemn despair. I'm broken, wish you were here, our love drifts in the air. 下午的三点钟过后，三点十一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Pinky Green， 这首歌叫做 I Cry。 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夏天外面气温很高，在冷气在室内，其实不管你在室外在室内，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补充水分哦。 I got caught at three on repeat. Back shots to the beat of on yo. Got me acting like you got a milli on yo. You say I'm the goat, you're the billy on yo. I can make all your dreams come true. Wanna fall through, then you better come true. Don't make me wait until the morning. Got a bed, put your name on it. Put your name on it. Got a kiss. Strawberry lingerie, waiting for you. Strawberries lingerie. You told me you on the way. Mess around, put it down on you. I'ma do everything I said I'm gon' do. Pretty little body, it look better on you. Might have to blow it like a feather on you. What a force, ooh yeah, yeah, better come true. Don't make me wait until the morning. Got a bed. These niggas scared, they doing 50 in the 55. I'm trying to clap him like somebody told him, give me five. I'ma be a half an hour, but I told him, give me five. I'm trying to dance on him, blow my advance on him. I like him better when he got some sweatpants on him. I like his hang time, he set his head right. I said go all the way down and then head right. I watch him fuck it up, look at him looking up. I said you need some thick skin, baby, suck it up. He go insane on it, I put my fame on it. Could've put Zane on it, but I put your name on it.I got a bed, put your name on it. Put your name on it. Got a kiss, put your name on it. Put your name on it. Let me good, let me down, turn me down, turn it down, baby. Put your name on it. Put your name on it. 两大天后的合作 ，Nicki Minaj 跟 Ariana Grande 这首他们的新歌叫做《Bad》。我决定呢，在这个小时开始，每隔十五分钟就要提醒大家要喝水一次。对，就像以前当兵的时候，课前操课、睡前、起床、吃饭前、吃饭后，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提醒大家饮水250cc， 喝水。 I know you can change my mind. 说到喝水，其实觉得蛮奇妙的。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然后我的抽屉里面都会放一个保特瓶，而这个保特瓶呢，就是每到下课的时候就会装水。啊，这件事情其实以现在眼光来看起来是有点脏啊，因为保特瓶基本上最好是不要重复利用，因为只要如果你有对嘴喝的话，人体口腔的细菌实在是很多。对，那 除非你都没有对水喝，然后但是基本上也不是太好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每两节课就会喝掉600cc 的水，然后一天呢有8节课，所以这样我是喝掉多少？就是我在可能16岁、18岁的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我每天是轻轻松松就会喝超过2000-3000cc 以上。可是，当生活变得没有这么规律的时候，比如进到大学，疯了，玩疯了，然后从大学以后，生活作息乱了，一切都乱了，好像就没有这么认真的在喝水了、欸。哎，安尼唔好。No more late night Ubers, baby.To your house, are you crazy? You said you were home, but I saw on your story you're out to the morning, not alone. So now you're gonna call, ring, ring. Hello, you there? Real talk, you got me going crazy. Hello, you there? You there? Are you out somewhere with your baby? Hello, you there? Real talk, you got me going crazy. Pulling up, drop top, 2 seats. We in Vegas, ooh, I made it. She wanna take a picture with me cause I'm famous. Count the money up, I know they hate it. It was on one night, we never dated. Made back in the back and we faded. Stacking out the paper, we got paid. Man, I'm straight, they gon' hate. Hello, I'm pulling up, right at 8. Ring, ring. Ring, 你在那里吗 ？Are you there?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你收听的就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星期三。今天呢是2018年7月18日，星期三下午的3点钟过后呢，是我们要聊运动的时间。可是为什么已经过了18分钟，还没有开始要讲今天的第一则运动新闻呢？首先啊，就是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欸、也踢完了。我今天中午呢也去换完我的运动彩券啊，咔清赚钱了。好了，世足赛没了、我们1个月的生活作息失常要调回来。接着下来呢，在篮球方面 ，LeBron James 也去湖人了。书豪哥哥 Jeremy Lin 在8年之间换了7队，还是。我这个数字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反正总而言之，他又被交易走了。现在他不在 Brooklyn 了，他不在纽约了，他现在去 Atlanta 老鹰队。然后呢，跟世足赛同时结束的每年的草地上面的大赛，四大满贯赛之一的网球，温布顿网球也结束了。哇，今年又产生了一位台湾之光，好棒棒啊！然后 Roger Federer 不知道他还能打几年，但是呢，有一个号称自己的衣服是非常优的仓库的那个优衣库品牌的日本品牌，跟他签了史上运动合约，运动球员的最大合约。 在棒球方面呢，中华职棒明星赛也打完了，然后台湾的篮坛之前在这个世界杯资格赛铩羽而归之后，回到台湾，大家我们来看看自己的琼斯杯， You're not welcome on my block. I'm a movie, you're a prop. Yeah, got the tiger on my sock. You're not welcome on my block. I'm a movie, you're a prop. Activate, I got the keys, don't scratch the pay. Blowing through racks, you magicate. Looking at me, I'm glad you hate. Yeah, activate, I got the keys, don't scratch the pay. Blowing through racks, you magicate. Looking at me, I'm glad you hate. Activate.Activate, yeah, activate, activate, what? Activate, activate, activate. Three, go! You're not welcome on my block. I'm a movie, you're a prop. Yeah, got that tiger on my sock. You're not welcome on my block. I'm a movie, you're a prop. Activate. Activate. Yeah, activate. Activate. 睡前饮水500cc。睡前饮水，睡前不可以喝500cc。睡前饮水喝太多的话，好像隔天会水肿，然后半夜会起床想要上厕所，跟做到一些很想要上厕所的梦，蛮可怕的。大家应该有梦过吧？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梦到自己上厕所，然后真的上出来以后马上惊醒，做噩梦，很可怕。3:25，提醒大家要喝水喽。 间谍放送。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集结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福斯、雪儿等世纪巨星，暌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全球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

时间呢过了下午的三点半，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两个小时，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陪伴着你哦。那当然呢，大一在暑假的时候，会因为帮桃子姐代班，所以变成每天三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陪伴着你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A Fine Frenzy， 现在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就叫做I will be fine。 干我什么事呢？还在说什么？也只剩脏话。从爱人成为敌人的过程，跌倒了就再爬起来，穿好了怎么又再摔？你终于给我走开。 你只是我的 刚的歌曲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 I Will Be Fine。 说到 I Will Be Fine 这首歌曲，有一首歌更前面，就是更早时候就叫这个歌名，是来自于莫文蔚 Karen Mark 的 I Will Be Fine。 说到了莫文蔚呢，其实现在 Right Now 就因为呢今天我要就是主持哥哥妹妹有意思，所以没有办法去参加莫文蔚的算是一个发表会嘛。莫文蔚是我从小的心目中的女神，今天呢就没有办法错过了她。不过现在她呢正在公布一件好消息，就呢他跟 Sony Music 一起合作，他要开唱片 label， 哇，他要开 record label， 他要开唱片厂牌了，天大消息。 阳光热烈就伤心走入冷夜，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可当眼里亮出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想往事有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掩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够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总会在相拥时有泪。 现在人正在记者会现场的 Karen Mark 莫文蔚，那他呢要跟国际唱片公司，就跟新力音乐跟 Sony 一起合作，然后他自己开发一个新的唱片品牌，当这个 record label 的主导人，他希望可以发挥，就是发掘更多更多的新声音。那这个新品牌的名字叫什么呢？新品牌的名字叫做Maka by Baby。 什么是 Maka by Baby？ 因为他叫 Karen Mark 嘛，就是这个莫的粤语发音，英文拼成 M-O-K Mark。 然后呢，这个是因为有一个词，有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Rockabye Baby， 唱给孩子们听的摇篮曲。所以呢，就是莫文蔚 Karen Mark， 他就把自己的莫这个姓氏

us goodbye. Then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strangers, hope to God you see my face. Young blood, see you want me, see you want me. 倒数五秒 ,5 seconds of summer, 就是本周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所进行的活动。请问你知道2018年他们全新专辑名称是什么吗？你要回答中文可以，英文也可以，知道的话就请你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答案，再加上你的姓名，传送到55123。那么下周一的时候，我们会抽出五位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夏日笔袋跟官方的小型资料夹一份哦。Here we go, 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船的简讯啊，一次会要10块钱。时间来到了3:54，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待会呢，如果你是没有联播的地方，所以现在就要跟你说再见，因为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结束了。不过呢，如果你想要继续听下去的话，你可以 switch 转到网络上面，或是呢，你可以转到就是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我会继续在待会的桃子姐的桃子晚报代班陪伴你最后一个小时，4点钟到5点钟。在这边呢，我是马克，先跟你说声拜拜。如果要找我的话呢，欢迎在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可以搜寻我的英文 Mark Orange， 也可以找到我的IG Instagram， 欢迎你追踪 MARCORANGE， 下个小时再会喽。 今年夏天，我们只要倒数五秒。 Last goodbye. Then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trees. 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 pushing, I'm pulling no air from you. I give and you take, giving you take. You're running and running, I'm running away from you, from you. Young girl, see you want me, see you want me. 接今夏最强摇滚热浪，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五秒，冠军大碟《热血青春》。 We love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三百 Light。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三百 Light， 让我更健康。 Hello， 大家好，我是 Dino 李玉玺。今年夏天，我即将举办我的个人北中南演唱会 ，Fin 李玉玺 Sing with Me Live Concert， 6月2号下午1点开始售票。 孩子。你是上天送妈咪最棒的礼物。 母乳是妈咪送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日方真钻萃鱼精，孕哺妈咪营养补给的第一选择。有产销履历的牛奶鱼，全球独家双萃技术，锁住满满营养精华，小分子好吸收，可添加在宝宝副食品，补充每日所需的 DHA、氨基酸，妈咪宝宝喝，健康都满分，用爱填满孩子的生活。 日方真传萃鱼精，一天一包，妈妈宝宝都健康，健康从萃鱼精开始，父母的爱无可取代。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国际信评机构标准普尔今天指出，美中贸易争端对台湾、马来西亚和南韩等依赖国际贸易的较小型亚洲经济体的影响，可能比对美国和中国影响更大。而且贸易争端升级可能带来的影响之一是两岸紧张局势加剧。标普指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导致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中国对高负债企业部门的去杠杆也可能面临挫折。如果经济成长显著减弱，北京政府降低国内金融风险的措施就可能面临更多阻力。不过，标普认为，大多数亚太主权信用评级在未来的1到2年内都可能保持不变。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34点，成为766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94点，成为1275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0点，来到54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1点，成为2811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成为3253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10点，来到278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89点，来到919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3点，成为10842点，成交金额1625亿。 外资及陆资买超88.86亿，投信卖超2.14亿，自营商卖超0.28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6.4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82兑一美元，台币贬值6.6分。日元以113.05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26美元。中油澎湖湖西油库发生漏油事件，竟然长达一年没有向上级及当地环保局通报，引发湖西乡居民不满。湖西乡今天举行说明会，中油列席报告。湖西乡长吴正杰说，今年一月就有民众反映闻到汽油味，农作物收成更明显下降，要求中油公布调查结果，并建立监督机制，别再让居民活在受污染的恐惧中。中油则表示，目前确知漏油范围应该还在湖西油库厂区围墙内，已经在事发的516号储油库周围进行土壤、地下水的采样检测及整治，等调查后会向大家报告调查结果。环保局长马金竹说，油库旁的监测井水质报告预定明天出炉，将依检测结果对中油依水污法、土水法开罚。针对隐匿不报的部分，可依水污法第28条第一项裁罚10000到600万。至于刑事责任追究，将移请跨局处的澎湖环境裁罚小组进行后续调查。全台今天气温炎热，依据台电统计，下午1:40用电量已经高达3632万千瓦，创下历史七月用电量新高，同时是今年用电排名第四名。不过实际的尖峰用电数字仍有待台电稍晚对外公布。台电表示，今天林口一号机故障，供电量减少800000千瓦。另外，协和电厂一号到四号机因为环保限制或运转限制，发电率只有20%到30%不等。不过，今天大林星二号机新机组试车，供电76.5万千瓦，因此今天最大供电能力3876.4万千瓦。日本气象厅表示，今天下午岐阜县多治见市观测到40度高温，是日本时隔五年再度观测到40度的高温。上一次是2013年8月高知县四万石市观测到41度。日本多个地区因为炎热中暑送医的人数将近10000人，其中12人死亡。低压带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晴朗炎热。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特报，今天天气晴朗炎热，中午前后台北到台南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下午1:44，云林县云林分厂高温来到了37.6度，嘉义市东区也达到37.4度。新竹县和苗栗县属于橙色灯号，黄色灯号地区包括双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李玉玺。 我闭上双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 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Online，欢迎来到2018年7月18号星期三下午的4:07桃子晚报，我是代班 DJ， 我是欧马克。欢迎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欢迎大家。最后这一个小时，你还有多久才会下班呢？让最后这几个小时我来陪着你吧。现在你在做些什么？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Beezer。我们在拼 friend 朋友的时候是这么拼的 ：F R I E N。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歌不是这样拼的，他们是拼 FREIND。

阿妹妹的歌曲《男人要干脆》，不只是男人啊，做人应该都要干脆一些。4:28，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 FM92.1。那这首歌曲呢，创作人是陈冠茜。你还记得陈冠茜吗？陈冠茜呢，也写了一首需要要干脆的歌，就跟《男人要干脆》一样。这首歌叫做《你若是爱我，请你说出口》，不要扭扭捏捏。拖拖拉拉，要说不说，要做不做，很烦啊。 独自徘徊在北方的小镇，是该离开的时候。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心里有一点提不动。偶尔也有好心人士帮忙，问我要往哪里走。我笑了一笑，我真的 get lost, not knowing where.清晨7:30的火车里，人们梳妆整齐又光鲜，喝杯咖啡，看看报纸，放轻生活不忘忙里偷个闲。从 Princeton 要去伦敦市区，大约要3个小时。早睡早起，他们生活规律，但日子实在不太有趣。这灰尘的天气，有时风，有时雨。像你总是这么地捉摸不定，叫人理不出一点头绪。你若是爱我，请你说出口，若太迟我就会走，你就看不到我。你若是爱我，请你一定要说出口。放晴的天是诗意的忍受和香水。他说既然已经早就习惯，有什么好埋怨好啰嗦。顾好自己的温饱之外，他还能改变些什么。走在路上抬头看看，夏夜里还是微亮的天空。 Tea time 弄完了晚餐之后，大家到 bar 里喝个酒，边说边笑，边说边胡闹，彼此嘲讽失业的苦恼。11点以后，酒吧关门，为此请大家回家睡觉。这灰尘的天气，有时风，有时雨，我不知道太阳在哪里。这灰尘的天气，是否像你，总是这么地捉摸不定。出一点头绪，你若是爱我，请你说出口，若太迟我就会走，你就看不到我。你若是爱我，请你一定要说出口。

快续铺。寂寞，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渐渐》。那说到了《渐渐》呢，这一首歌更能体会这种渐渐的感觉。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然后你看很多事情呢，都会觉得哇，以前觉得可能会握拳头很愤怒的事情，长大了一点发现啊，其实没什么。可能再过一阵子又发现，又很想握拳头。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这种心境的，就是原本看山不是山，然后看山是山，之后看山又不是山的过程。就像爬山一样，我们从下面平地看到的风景，山腰看到的风景，山顶看到的风景，下山看到的风景，是全然不一样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山丘》。4:52，在边要跟大家说声午安，说声拜拜，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呢？希望你们开车回家一路交通顺畅。还是要提醒你，在夏天的时候记得补充水分。我是 DJ 欧马克，在边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明天再会喽，拜拜。 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胆。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此方休，越过山丘，